同在。那么今天这个题目呢，我要分享的是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不是把我藏在心里的话来告诉你们，因为我没有什么话了不起的话要藏在心里，重要的是我们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啊。这个句话的出处呢，我们是在诗篇119篇，我们在那我们的那个次序单上都已经写了119篇的第9节到第11节啊，少年人用什么话洁净他的行为，要遵行你的话啊。最后11节是说，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这诗篇119篇是一个很特别的一篇，为什么特别呢？因为它很长，第一它很长，它多长呢？有176节，它是诗篇里面150篇里最长的一篇，它也是我们整个圣经旧约新约当中最长的一篇。你看哪一个经文让我们一看看到可以有176节？那么它还是一个对希伯来人犹太人来讲，它是叫做字母离合诗啊。那也就是说希伯来人有22个字母，它这篇诗特别之处就是用22个字母来写成22段啊，每一段有8节，每一段里面的第一个字都是用它的第一个字母，第二段用第二个字母，所以它是押头韵的一种诗。那么第三个特别呢，它是被掳归回圣殿以后来重建的时候以斯拉所写的。因为他们被掳归回在重建以后呢，他们就觉得我们这么多年受那么多的苦在外面，就是因为我们不重视神的话，所以他写了神的话然后他这里面我们还会看到他用了很多的同义词。什么同义词呢？律法、法度、训词、律例、命令、判语，还有典章，这些同义词指的都是什么？神的话。我们对这一篇里面呢不会太陌生的，因为有一些句子我们还记得哈。他说，你的话是我脚前的灯，是我路上的光，这个我们常常在祷告中都在引用，对不对？这是诗篇119篇105节的。那么在诗篇119篇的第18节，他有说，求你开我的眼睛，让我看到你话语中的奇妙，话语中的奇妙又被看见啊。所以这些这诗篇我看了一下我们读经计划哈，我发觉我们教会要读到这一篇的时候要到六月以后，而且呢我们要读11天才把它读完，一天呢只读2段，就是16节。所以到那个时候呢，我相信我们弟兄姐妹呢在那个时候我们再继续的来研讨。神爱我们，神给我们赐下了两个很宝贝的礼物，第一个就是耶稣，他的独生爱子，他赐给我们这个爱子耶稣呢，他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救赎了我们的罪，使我们可以因信主而能够成为神的儿女，重新回到神的家里面去。所以这是第一个，神我们因信而称义，这是我们第一个神给我们的好处，就是耶稣。第二个呢，神赐给我们的宝贝就是这本圣经，这本圣经啊，这本圣经呢，它可以明白，让我们明白神的救恩啊。就像保罗在提摩太后书里面3章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可能很多朋友弟兄姊妹都会背啊。他说3章16节，提摩太后书3章16节啊，他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啊。15节是说你从小明白圣经，等一下我会讲到这个哈。第16节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从这里我们就可以，从这个章经文里面我们就看到，第一个，圣经的来源，圣经的来源都是神所默示的。默示的是说什么？神所呼出的，默示就是呼出的，他呼出来的那个圣灵。圣经最主要的来源是圣灵，教导每一个历代的先知 或者是牧羊人啊，或者是他所要用的一个人来写成这本书啊。所以圣经的来源是神，出自于神的。那么他的目的是干什么？是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教训就是告诉我们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我们常常用我们人的思想去决定什么是对，什么是不对，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才是罪的标准，对的标准。教训、督责就告诉你哪些是要不对的，所以你应该要回到正路上来。那么教导我们学义啊，义是该做的事情。他圣经教导我们学义，对我们都是有帮助的。那么他最后的目的呢，就是要我们神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我们被他造就好，装备好，然后我们行善事，不是去造桥铺路，而是说我们行善事，善就是神才是美善的。他告诉我们每一个人要去做很美善的事情，神要我们照着他的心意去完成的美善，这就是圣经给我们的意思。我们大家很多人都知道大卫鲍申这个英国的读那个研究圣经的学者哈。我们上次主日学里面也看了很多大卫鲍申的东西。他每一次在研经会上，他都会提出五个问题来问会众。我现在用这五个问题来问你们哈。第一个问题，你相信圣经是神的话吗？阿们，相信哈。第二个，你相信圣经是全宇宙最重要的一本书吗？阿们，对不对？我们基督徒嘛，我们都来这里了嘛哈。第三个，你想想看你要回答吗？你曾经读完整本圣经吗？阿们啊，好，我听到阿们了我就太高兴了哈。第四个，你曾经完整的读过其他本书吗？当然，对不对？不然我们怎么会很多人读了大学，你一定要读了很多书啊，你从小就是其他本书，不是圣经，圣经以外的书，你有没有从头到尾都读过的？有没有？有，太多了，什么西游记啊，什么水浒传啊，什么，对不对？我们好喜欢看那些，小时候还看琼瑶的小说，是不是从头看到尾？我还记得我中学的时候偷看琼瑶的小说，还被这个真糟糕的是校长从旁边走过啊，我又坐窗口哈，结果我的老师很有智慧，他一看校长这样子抓到我了哈，那我也不晓得怎么办。结果这个时候老师就马上赶过去，他把书拿过来，他说校长我会处理，好，他说他会处理。然后那校长也没办法，尊重老师嘛，校长就走了。走了我心想该死了，这下子他待会要告诉我爸爸，因为我爸爸在里面当主任，我该告诉我爸爸，我把这个该死了，不知道怎么办哈。结果那个老师很有智慧，他照样上课，上完课以后我就到前面去，他说下次不要看。你说我那时候又羞又愧的时候，他这么一句话以后，我下次还敢看吗？再不敢再看了。所以有的时候你责备的话不见得就是完全的去达到你的目的，他用那个方法让我自己去思考好，然后我不再做同样的事情好。所以我们真的是常常看过很多的书吸引我们的注意从头到末了，但是我们对这本重要的圣经我们却好像轻轻忽忽的没有把它看完过啊。那你愿意从现在开始好好来读这本圣经吗？我希望听到的回答说 yes 哈，我们就愿意来读。那么我们很感谢教会，从这一年开始我们要完成两年读完这本圣经的一个计划。那么绝大多数姊妹我们大家都很赞成，理念上都很赞成哈，因为我们都觉得我们的灵里啊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我们都很枯干。但是我们相信主也很多年了，在座大概很少是刚信主的，信主很多年，但是呢我们觉得耶稣很好，但是我们好像不会介绍这位耶稣，好在哪里说不出所以然来，想把人带到耶稣面前怎么传福音好像也不会传，每次都说哎呀信基督教是真的很好嘞，我带你去我们的教会，我们牧师讲给你听啊。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是耶稣的门徒，我们应该每一个人都会讲耶稣，所以我们读了圣经以后希望我们做到我们将来可以把我们的信仰完整的说给别人听啊。再来呢我们 我们这个人的信主很多年，但是我们如果没有被圣经话语的洗涤之后呢，我们常常我们受我们旧有文化价值观的影响很大，我们也受这个新世代潮流的一个牵引，所以我们并不能够达成在圣经里告诉我们说，当我们信主以后，我们就变成一个新造的人。这个新造的人出不来，为什么？因为没有神的话语在里面洗呀，你就还是一个旧造。你还虽然受完洗，但是你的神的话语不进来，你仍然是旧造，你仍然是旧造。所以我们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符合神的心意，将来成为神的心腹，你一定要变成一个新造的人啊。那么我们现在一个月都已经二月多了哈，一个多月已经读完了哈。那么我们也许有的时候读起圣经来，今天很忙啦，我就读不完啦，要出差啦等等啦之类的事情哈。但是我们希望我们尽量的赶上进度啊，尽量的来赶上进度。那么我们大家如果能在教会当中喂成一种风气的话呢，那么我们就形成一个教会的读经文化。这个文化很重要，因为到了这个教会，大家教会就是要读圣经的，大家都是讲神的话语的啊。那么大家想的东西都跟神很接近的，那这是一个文化，所以这个文化要在这里形成。那这样子对我们灵命的成长必定有帮助。像我们今天讲到这个题目，就是说我将你的话，这个你的话就是神的话，要藏在心里。藏是什么意思呢？就是保爱珍藏它。我们什么东西喜欢呢，我们就会保爱珍藏它，然后放在心里反复思想。二月十四号我们才过情人节，我想想哈，现在情人节好像过得很无聊。为什么无聊？以前是秀才人情纸一张，就写一封信情书，现在点一下情人节快乐，是不是？LINE 上点一下一个图就出去了。现代人谈恋爱好像也少了那么一点味道。为什么？随时都可以拨电话，随时都可以视讯，每天都看见，所以少了那一份很想念，少了那份思念，对不对？以前我们接到情书的时候好开心啊，左看右看，等待很久才有一封信嘛，对不对？可是我先生那个时候追我的时候，可是每天一封信啊。最后我才知道，我以为他对我这么好，原来是他在军中很无聊。所以信来了，我们就每一天看，看了以后还不止看一遍，对不对？有谈过恋爱的都知道，信左看右看，那个甜蜜感在心里，然后还会思念，对不对？会想念，所以那个爱的滋味就很浓。那现在的人就淡多了。所以为什么脆的这么快？好的快，去的也是快。所以这个就是你没有默想。所以神给我们他的话语是要我们去默想他。这个话语到底有什么意思呢？所以我们若是加上这个默想的功能的话，会对我们有莫大的帮助。那么我们再来看一看的，就是说我们再来想到一个，就是说我首先要先提到，就是我们要读经，但是我们读经，我们的态度，我们的动机都很重要。有两种都不可取的。第一个是把神的话一直读神的话，但是把神的话当成神话来批判。他很多在神学院里，很多学生都读了以后，他把神的话当作神话来批判。这种人可以叫做把神的话当成脚底板踩在下面。这种人也读圣经，但读的话都是来骂神的。第二种呢，我们牢记神的话，牢记神的话是怎么样？当成一种炫耀。就像我小时候的时候，我们跑到那个教会我们教会说要读经嘛，读经还有一个游戏叫做保健练习啊。如果你小时候在教会，也许我这样一讲，看大家表情好像没有参加过这个保健练习啊。我小时候我们参加教会的保健练习，怎么参加呢？就是在上面玩一个游戏。约翰福音3:16，你要赶快翻到，然后站起来念。约翰福音，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不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好，有奖品，对不对？然后要翻圣经，要翻得很快。好，我们玩这种游戏啊。还有呢，你能背圣经背得很快，那个时候呢的想法只是要得奖品，所以我们拿来炫耀，表示我知识丰富， 如果说我们只是要炫耀知识丰富，这也不是我们读经的态度。那么以色列人怎么样来读经呢？其实生命记六章四到九节，六章四到九节，你看这个经文多好。以色列啊，你要听，耶和华我们的神是独一的主，你要尽心尽性尽力爱耶和华你的神。我今日所吩咐你的话都要记在心上，也要殷勤地教训你的儿女，无论你在家里行在路上躺下起来都要谈论，而且要系在手上为记号，戴在额上为经文，还要写在门框上。但是我没有去过以色列，这是我一个下面的一个旅游的一个计划哈，很重要的一个行程，还要锻炼身体，听说去那里蛮辛苦的哈。要等我那个腰骨什么各方面都好了，就要准备去那里。他们说那个地方还有人卖那个经文夹，因为他们做了很漂亮，那个经文夹是放在门框上的，是让你做纪念的，做旅游纪念的。可是神的话不是让我们当做旅游纪念的，神的话语也不是让我们戴在额上人看我多敬虔，好，也不是说戴在穗子上的。神的话是要我们怎么样？藏在心里。神的话要我们藏在心里，反复思考。好，所以以色列人以前有做过这样的错误，那我们现在的人呢，我们读经的态度呢也要稍微纠正一下。上次我就是到我们那个附近那个山边去，带着我女儿去赏雪，结果我不小心滑了一跤。那天主日学就没有参加，因为不能坐太久。结果听说呢，班上就有一些调皮的学生就在研究一个问题啊，什么问题呢？说那时候我们在上创世纪嘛，哈，调皮的学生就说亚伯拉罕哈跟他的太太撒拉，结果是撒拉不能生，因为亚伯拉罕能生。为什么证明亚伯拉罕能生呢？因为他最后不但生了撒拉死了以后呢，他又跟基土拉结婚，又生了六个，所以可见当时是他有生育能力。读经读到这么细，真是佩服啊！那我到这里要回答这个问题哈，先回答这个问题。在保罗在罗马书里面第四章第十九节里面，他有说亚伯拉罕近百岁，他想到自己的身体如同死的一样，撒拉的生育已经断绝，他的信心还是不软弱。所以可见那个时候亚伯拉罕也没有生育能力了，他一百岁了嘛，对不对？九十岁的撒拉也不行了，生育也断绝了。上帝在这个不能生育的老先生老太太身上行了神迹，恢复了亚伯拉罕的能力，然后给了他们一个应许之子，就是以撒。所以我们可以读圣经，但是我们相信神，他可以让一个用泥土造了一个亚当，从亚当的身上拿了肋骨造夏娃，他还有什么不可能的？所以我们读经的时候就要有一个对神的属性要有一个了解。每一次读经我们要认识，哦，我们的神是全能全知全丰的一个神，他是无所不知的神，无所不能的神，那我们要爱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读经的一个态度。像每一次读经的时候，我们读了很多遍以后，你会不会有新的发现呢？我就跟你分享一个我最近自己在读这一段创世纪重读的时候的一个发现。你们还记得哈，我们读完创世纪了哈，我们再回忆一下雅各这个人。我们都知道雅各叫做诡诈，对不对？他原来是很诡诈的，但是到以后呢，神提升他成为改名叫以色列，是神得胜，你是神的王子。好，他是雅各。雅各他130岁的时候终于到了埃及。他为什么会到埃及呢？因为他的儿子约瑟当了埃及的宰相。他去到埃及的殿里的时候，法老王要见他呀。法老王见他的时候呢，他居然跟法老王问他说：“你今年贵庚呢？”当然这是我说的哈，圣经不是这样用这个句子，就说问他今年多大年纪。他说：“我在平生的日子是130岁。”他到了埃及的那一年，他是130岁。 又少又苦。我寄居的日子，我平生寄居的时候，我现在这个，这是我寄居的日子，我现在是130岁，又少又苦。他为什么又少受苦呢？你就从他的又少又苦里面去想这个雅各的一生。他说苦，我们可以相信他真苦。他当年77岁离家逃到那边去的时候，到了他的舅舅家里20年，14年为了娶两个太太，对不对？两个姐妹啊，那这个故事就很长了。然后娶了两个，然后6年他再留下来6年，是为了他自己有很多很多的羊群呐、牲畜啦等等。所以他20年，他跟他舅舅抱怨说：白天我受尽干旱，夜晚受尽寒霜。这20年来，你10次改了我的工价，我不敢，我兢兢业业地服侍你的羊群，都不敢让他们掉胎呀、啊，就母的山羊、母的绵羊都不敢让它掉胎，被禽兽叼走的我都没有，你都要我陪你啊，所以我自己连一只羊都没有吃哦。你看他多苦啊，他的舅舅虐待他，所以他是非常苦。这130年，他想到他的未来过去，他是很非常辛苦的。但是为什么少呢？130岁也不少啊，为什么少呢？我想说这个地方就让我想到，就是我们念那个诗篇第90篇，诗篇的作者，90篇的作者呢是摩西，你知道吗？摩西做了这个创世纪、出埃及记、创出立民生，这个5卷书是摩西写的。但是他在诗篇里有一篇很有名的90篇，那个90篇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就说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数算自己日子有什么得到自己，怎么会得到智慧的心呢？自己日子有什么好算的？身份证都告诉你你今年几岁了，这什么好算呢？算都不要算，那手都不够数了，对不对？那不必算。那要算什么呢？第一个，当然我们想说我们可能算来日不多了，对不对？但是你也数不出来。我在想，我这次在想，我们数算的日子算哪些日子是被神纪念的日子。我们也许活了这么久，但是我们真是太少的日子是被神所纪念的。雅各想到他的一生，他130岁，可是他真正的是他一生都在抓抓抓。神很早就说他77岁逃亡的时候，神已经说我是你父亲的神，我是亚伯拉罕的神，我要祝福给你。可是他领受那个祝福没有？没有，他还是抓。20年都过去了，他又再回到亚伯杜，在亚伯杜后他又回到伯特利等等，他还是在抓。可是他神就开始不停地修剪他，不停地修剪雅各，让雅各的生命一点一点地被神剥夺，他所抓不住。他拉结也死了，他回到家，再次回来迦南的时候，他的奶母死了，就代表他的母亲的那个爱的那个他也失去了。他最爱的妻子死了，他的父亲过世了，然后呢，还有他的儿子在事件的时候呢，让他得了臭名，因为很凶狠的杀进了那边事件的男子，所以他就觉得说，他这一生上来抓抓抓抓抓，他都没有再一次的去仰望神。所以我们觉得说，在以赛亚书第30章第15节告诉我们说，得救在乎归回安息，得力在乎平静安稳。下面有一句话很重要，你们尽自不肯。神已经告诉你了，你要得救，你要归回，你要认罪，回到我这里来，我就使你得安息。你得力呢，要怎么样呢？要平静安稳。可是以色列肯不肯？我说的以色列就是雅各。雅各肯不肯？不肯。他尽自不肯，他一直还是要抓，抓到最后的时候，可能便雅悯都要失去的时候，他终于说了一句话：罢了吧，罢了吧，要拿去就拿去吧。当他一个回转，就说：神啊，我这一切都是你所赏赐的，赏赐的是耶和华，收取的是耶和华的时候，他放下所有的时候，他就得到了那一份安息。所以他真正的在神里面被纪念的年日真是非常的少。他最后活到147岁，他在埃及17年，那是他想安息的日子。 他终于在神的安息里面了。我们看到雅各最老的时候，他是什么？在床头上敬拜神，好美哦！我好喜欢雅各。我跟你讲，我第一次读雅各我就喜欢，因为他我觉得太像我们自己了，跟我们很接近，因为我们也是那么诡诈，因为我们也是想要抓进身，我们可能抓到的一切我们都想努力去，可是呢，神是要让我们成为他尊贵的王子，他要改变我们，让我们放手，放手，不该抓的就不要抓，放手，神会成就一切的美好。所以我常常觉得读但以理我还觉得有点距离，因为他太完美，但是雅各我喜欢，我喜欢，我更喜欢，就是说神啊，我常常有一个祷告，我以后要像雅各一样，我到老的时候我都坐在床前来敬拜你，这是多美好的一生，我希望这也是你的期盼。好，那么接下来呢，我们就要进入今天另外一个主题啊，就是我们读圣经把神的话语存放在心里究竟有什么重要性呢？第一个，读经可以使我们有得救的智慧，我们得救的智慧。我们再看一下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他说这本圣经能使你信基督耶稣而有得救的智慧。提摩太后书三章十五节，三章十五节，好，让我们有得救的智慧，就是说当你读了圣经以后呢，神会给我们有一种圣灵的智慧给我们，让我们有了信心，我们能抓到救恩。这个救恩对我们一生来讲太重要了，这一生若是一生你活到150岁120岁、啊、你都没有救恩，你的永远是多么的凄惨，因为那个就是在硫磺火湖里，圣经里告诉你的。所以我们这一生最重要的，最要抓的就是要救恩、啊、所以我们圣经是神造人的时候在我们的里面都有一个空处，而这个空处呢，是整个世界都给我们都不能使我们满足的那一个，我们必须要承认，世界你都拿到了，你心里仍然不满足，因为神没有到你的里面，神那要放一个空处，就是神要与你同在啊。所以我们常常我们有需要神，所以我以前也讲过，就是说我们常常有敬拜神的人都会敬拜神，不管哪一个种族的人，他拜错了神他也在拜神，他需要神。可是你要狗啊猫啊，狗再聪明狗不会去拜神的，因为他心里没有这个需要，神造他的时候就没有把一个空处给他呀，他只要你摸摸他，他跟你舔舔啊，就很高兴了，对不对？但是神让人的心里有，说各个民族都要敬拜神，但是敬拜的不对。那圣经就是告诉我们说，神要我们怎么敬拜他，他是怎样的一个神。那么有一本书呢，这本书叫做我们的故事，我们的故事。这本书呢是最近才出版的啊，他是写书的人是一个姓许的牧师，许牧师，他的太太是我当时结婚的伴娘啊。那么我很高兴，当然他们我长话短说，就是说不能讲说他的经历，以后要知道我再告诉你哈。他这本书有什么好处呢？就是他用他自己，他读过神学院，但是他知道神学院里面的一切的，把神越读越虚假，然后就找不到神的那种感觉他都有，然后他充分理解以后，用我们口语的话把圣经神学全部讲出来，就是圣经里面神的救恩，我们的故事，就是从起初创造世界到新天新地到启示录，他说它是一本故事，神用一个故事来讲解，特别是把创世纪的第一章到第十一章他花了很多的时间来讲。你要不相信这篇创造，不相信人是有罪的，然后将来我们要回到被改变以后，我们回到伊甸园里去的话，那这个神就是你整个圣经里面的神的到底是怎样的一个神，我们要用什么样的正确的方式去认识这个神。所以这本书做了一个很深入浅出的让你能理解的一种方式，不像我有时候我们去到图书馆借圣经神学的书，看到我都不想看，又不需要讲什么，因为都是翻译的很艰涩哈，不好看。那这本书呢是蛮好的一本书。那么我们要有得救的智慧是非常重要的，人不得救的话，那这一生真的是很凄惨的。我讲一个我母亲的例子，我在这里好像上次也提过，我母亲在去年11月20号被主接去。我最感谢神的就是说， 神拣选了他是在他年幼的时候，还在大陆的时候，他在苏北就有无名的传道人进入大陆，把福音传给他。他在念师塾的时候，就有人去传福音。传福音的时候，他就已经相信说天地间有一位主。然后我母亲经过的，你看他99岁，他去年的时候是99岁走的，所以他说经历了大这个整个大事，就是整个动乱的时代，他是经过的逃难呐、啊，逃到台湾一无所有、举目无亲的时候，哎，家里附近刚好有一个教会，他就进了教会，因为他以前不陌生嘛，他就进去了。进去那个外国人那时候还外国牧师还很多，所以他就在那边有发那个面粉呐、啊，发奶粉呐、啊，哈、啊，发一些新的衣服、旧衣服啦，啊，或者卡片。啊，都是人家用过的卡片，然后放在那，我们台湾物质很缺乏，所以有那这些东西呢就是非常好，所以我们就进到教会里去。当初的想法是要得好处，但是那个牧师在循循善诱在教导的时候，那我母亲那个以前的记忆就开始了。所以我母亲在那个时候，我妈妈已经受洗，我爸爸受洗，两个哥哥也都受洗了，反而我自己是到了大学的时候我才受洗的。所以这个福音进了他心里面，他也曾经他去跟着人家在教会里面传福音等等。可是到了他老的时候，我有点害怕，因为他老了以后他就很少去教会了，脚也行动不便了，没办法进到教会，怎么办呢？所以你知道吗，这些年来我每次3个月2个月我就回去我就给他来一遍基要真理的讲座。我每次拿着我妈妈，我就跟她讲，妈，你知道什么叫得救吗？啊，耶稣怎么样？因为她都听过，所以她就唤起她的记忆而已，哈，她就点头。然后我知道她当年背一些什么圣经，她都很熟的啊。譬如说，她常常我在小的时候，我就记得我妈跟我讲马太福音第5章36节，当然她不会这么背啊。她说，上帝真是耶稣真了不起，她说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你看这句话多大的口气啊，她跟我讲说这句话多大的，谁敢这样子讲啊，天地都要废去，我的话却不能废去。她真的是神呢，哎，你看看这句话，对，让她感觉到真的有一位神，而这个神他能够讲这么大的一口气的话。然后他还有一个很重要的，他很会背约翰福音第14章，他说我去是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为你们预备地方，我会再来接你们去，我在哪里叫你们也在哪里。你看这句话多宝贝。所以我妈妈90几岁，我可以跟她谈死亡。哎，很多人呢，这种大年纪的人你不能谈死哦，他觉得你不孝，对不对？你还敢跟我谈？我的朋友们跟妈妈讲说我们要在哪里买墓地啊，不可以，好像他活得永永远远的，不能谈死，谈死了就完蛋了，就死了，啊、哦！可是我妈可以谈，我妈妈可以谈。她说，我常常还会问我妈一句，说妈，你怕不怕？不怕，耶稣要来带我去啊！你看她识字不多，她没有多大的文凭。你看在动荡的时代里面，她能够把孩子能够抚养长大，这是神的恩典，对不对？神的恩典，救恩进入她的里面。他变成一个有智慧的人，这种智慧是得救的智慧。我们对于很羡慕这世界上拿了哈佛博士啊，当了什么什么什么的，多好啊，要拿几个 PhD 啊，那个不重要，总有一天这些都要过去。但是若是我们没有得救的智慧，我们是很凄惨的。那么接下来呢，我们还要讲一个，就我们神的话放在我们的心里，让我们不至于得罪神。我们再回到119篇第9到第11节，我将你的话放在心里，少年人用什么洁净他的行为，是要遵行你的话，要遵行你的话。我一心寻求你，求你不要叫我离开你的命令。我将你的话藏在心里，免得我得罪你。我们不是怕得罪神啊，这个神很可怕，若是我不照他的话去做，他一定会杀我，他一定会把我弄到我这个万劫不复的地。不是，他这么爱我们，所以我们不忍心去伤害他。我相信你我都有这种感觉，对不对？我们最怕知道就是伤父母的心呐、啊，对不对？我记得我年轻的时候，我在东吴念书的时候。东吴其实现在的路途来讲非常简单，开个车就去东吴了嘛。 可是那个时候我家住中立，我记得我念大学，我好像我妈没有去过我们学校，都是我爸去。那时候还要花车钱呢，转啊，先走路啊，走到火车站啊，从火车站再搭车搭到士林啊，从士林再下来啊，再大到那个外双溪啊，很远的。所以我妈没来过，好像是没来过，但她一直把我们，我跟我妹就东吴毕业的，那我妈都在祷告中在纪念我们，把我们交在神的手中。她常常跟我们说一句话，就说我们女孩子啊，不要贪慕虚荣，她很怕我们贪慕虚荣，哪些人呢花言巧语把我们骗走了。所以啊，他就每次我们回去啊，他再省，他都要去在地上，在摊子上买一个什么布啊，然后就找个邻居帮我们做件新衣服，就满足我们想要新衣服，想要穿得漂亮的那种虚荣感。但是呢，他就说，让你满足了，你就不至于说人家一点点东西给你，然后你就被骗了。所以我们在外呢，也很谨言慎行，就是小心，因为我在外面，我不能让我的母亲受羞辱，对不对？我父母这么样的期盼我们，所以我们不要辱没父母的名。你知道那一年我把我女儿送到北加州去念大学，进去以后真的把我给吓死了。为什么呢？我发觉那个宿舍里面呢，她这一房这一层是女生，隔壁就有男生，知道吗？还不是上一层，就在隔壁耶。我说我的天哪，我这把小孩送到哪里去了，对不对？我们以前，你知道，我们东吴的女生在这里，男生在那里，遥遥远远的，好不容易什么校庆的时候，男生可以参观女生宿舍，女生可以参观男生宿舍，大家都兴奋的要命，是不是？大家都有相当的距离的，哪里像现在宿舍就在旁边？哎呀，我真的心里很着急。可是去那边读书的时候，又一年级，我必须要住校，又没地方，人生地不熟，又不知道哪里去找房子。所以我就叫我女儿说，你把圣经，因为我女儿来美国的时候她比我先来，她就在这边克莱蒙的时候，我就叫她说你要先找教会，她就找到克莱蒙教会，然后我把她放在朋友家里，也在这克莱蒙后面。然后她去那间北加州去念书的时候，我说我们有一个朋友的女儿也是那个学校毕业的，我说你跟着这个姐姐先去找教会啊，找到教会在哪里，知道在哪里聚会，交一堆教会的朋友，我就安心了，妈妈就放心了。把他全部送到那里去，看到这怎么办呢？就我说你把圣经拿出来，圣经拿出来念什么呢？我们念哥林多前书6:18-20，哥林多前书6:18-20怎么说？他说你们要逃避淫行，楼上的请注意一下哈，哥林多前书6:18-20，说你们要逃避淫行。人所犯的无论是什么罪都在身子以外，唯有行淫的是得罪自己的身子，岂不知你们的身子就是圣灵的殿吗？这圣灵是从神而来，住在你们里头的，而且你们不是自己的人，因为你们是重价买来的，要在你们身子上荣耀神。哥林多前书6:18-20，我们要在身子上荣耀神，你知道吗？在吓傻的时候，我只有想到这个办法。我叫我女儿说：“你好好念啊，多念几遍给妈妈听哈，记得哈，记在心里哈。”感谢神，我女儿只有一年一个学期住在那里，然后呢，她就因为教会的关系，然后就跑到那个还同样是在就是学校宿舍的对面，就是私人的一个财产。然后他有一栋房子，什么教会姊妹住在里面，两个人一间，哦，一直住到他大学毕业。感谢我的主哈，就是说你心里一直觉得这件事情是一个重要的事情，而你一直为这件事情祷告的时候，神会听你的祷告，哈，他会成就在你的身上。我们不能得罪神，因为我们犯罪就是得罪神。我们读过的约瑟哈，我们再回忆一下我们创世纪里面约瑟里面的时候，他说他的那个他被卖到那一家叫做什么波提法家里，对不对？波提法家里，波提法看中他，结果他的波提法的太太这个祖母却勾引他，看他长得年轻啊，帅呀，对不对？祖母去勾引他，以目传情，对不对？要圣经来形容叫以目传情。这个女追男是什么？隔层纱，不，男追女隔层纱，女追男是什么？哦，我记不得了，反正这个不重要。Anyway， 就是如果是你没有那个正确心态的话，就想反正我的主人这么信赖我，我是轻而易举的。可是你知道我们都念到约瑟的时候他怎么说，他说我岂能做这大恶得罪谁，得罪神。他说我不是要行这个罪来得罪我的主人波提乏，他待我这么好，我恩将仇报，还抢了他的女人，他不是这样说，我怎么能得罪神。我们也看到大卫在这个他犯了罪，他跟乌利亚的妻子啊，这个有了孩子以后呢，最后有约拿向他拿单向他那个警戒的时候，他就做一个悔改的祷告，诗篇五十一篇的时候说，我向你犯罪，我唯独得罪了你。他没有说我得罪的是乌利亚，其实最根源的是你得罪了神。我们所有的罪都得罪神，为什么？神为了我们的罪，你我的罪，我们当年不是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不是我们讲的，但是我们的罪都这样说，他在十字架上是为你我的罪，千千几千年来我们所有人类的罪，他上了十字架，不是为了当时的犹太人的罪而上十字架，是为我们所有人罪。所以我们犯罪就是得罪神，所以你要把神的话藏在心里，我们免得得罪他，免得我们得罪他，羞辱神的名。神这么爱我们，而我们做得对不起他的事情。那么再来呢，我们要提到的就是说，我们存记在神的话，在我们的心中的话，使我们得生命啊。神的话是我们生命的粮。在箴言三章一到三节就说，我儿，不要忘记我的法则，你心要谨守我的诫命，因为他必将长久的日子、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不可使慈爱诚实你离开你，要系在你颈项上，刻在你心板上。所以圣经呢，你读了神的话，他会把生命的年数与平安加给你。所以我们需要这个东西。在约翰福音六章三十六节，耶稣就说，我是生命的粮。他这个宣告，他第一个宣告就说，我是生命的粮，我是生命的粮，到我这里来的必定不饿，信我的必定不渴。到我这来的不渴，这六章三十六节。那六章六十三节他又说，叫人活着的是灵，肉体是无益的，我对你们说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所以神的话就是灵，他自己就是那个灵，他就是生命的粮，他就是喂养我们的那个粮。我们看那个创世纪看的，我们这一生很幸福哈，在年龄比我大的人大概才会经历过那个逃难的饥荒的岁月。像我母亲他们的年纪的时候逃难，所以他们把物质很看得很重啊，从来不浪费米粮啊，因为他们挨过饿。我婆婆也是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逃难过嘛，我们没有，那么我们的孙子更没有，所以呢都浪费。我每次都会跟我女儿讲，我说这孩子要吃多少你自己知道，少装一点给他，要一点再给一点，不要是一大碗给他吃不完倒掉，这太浪费了。饥荒是很苦的，所以我们生命有饥荒的时候会让我们过不去，我们灵里有饥荒的时候我们却没有感觉，我们没有感觉，这是一件很悲惨的事情。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的灵里会饥会渴，我们需要它。那么耶利米曾经说呢，耶利米书十五章十六节，他说：“万军之耶和华，我得到你的言语，就当食物吃了。你的言语是我心中的快乐，因为我是称为你名下的人。我们是称为主名下的人，所以神的话语就是我们的粮食。我们一天不吃饭，我们会饿，但是我们一天不读经没关系，反正很多东西都让我们都很满足。”如果我们起来都第一件事通通都是浪一浪一来看看看，每天都在看那个东西的话，我真是奉劝我们大家哈，这些东西不是不看，因为它可以帮助我们联系，但是我们真的要从这个注意力转到圣经上。尤其我们现在教会在推展这个我们要认识神的这个话语，这个末世的现象这么样的明显的时候，我们还不去读经，而且大家一起读就不无聊了嘛，对不对？你一个人一直读经那多枯燥，然后下个礼拜来我们大家又可以谈谈讲讲，就是这些。 慢慢的，这是一个文化，就慢慢的就会形成。所以我们要知道，我们是属神的人，是神名下的人，我们的灵要被神的话语来喂养，而不是被这世界的东西一直喂养，一直养，一直养。所以这个世界的东西，人家 LINE 传来给你的，微信传来的东西，都是世界的东西啊，对不对？我们看到哈哈哈哈大笑，对不对？看了以后，我现在就有一种节制。他如果他传来的东西啊，太骂人的，太讽刺人的，到此为止，不要再传了，好不好？我们大家都来做一个习惯，就是说，如果人家传来的，我也不知道是真是假，到此为止吧。我知道有这么档事就好了。我一直传，一直传，一直传，我就在人家的恶上有份，对不对？我们在人家的恶上有份，这就不好了。好，所以我们先来决定这样子。再来呢，就是我们神是我们的粮，他说我们要在擘饼聚会的时候，我们都说吃他的饼啊，吃他的肉啊，喝他的血，那就是表示我们生命是怎么样，是连结的。当我们的生命在擘饼聚会的时候，与主连结的时候，他的生命在我们里面，让我们活出他所讲的这些话。我们常常觉得神的话很好，做不到啊，做不到，就是你跟神连结的太少了。太少，怎么样的太少了，就是你做不到的地方，你一次两次做不到，你就每一次就去跟神说，神他可怜可怜我吧，我做不到，求你圣灵来帮助我。你就会发觉你一次一次战胜仇敌，就好像那个加勒说，仇敌是我的食物，你就把它吞下去以后，慢慢你的力量就增强了。所以你胜不过他的时候，你就祷告，然后求神帮助你来胜过，然后使这个仇敌变成你的食物，成为你的养分，然后你就有这个生命抵抗的一个生命。还有呢，我们在约翰福音里面，我们也看到耶稣跟那个撒玛利亚的妇人在谈到的时候，在井边的妇人谈到的时候，结果是因为他的门徒离开他是要去买食物嘛，等他回来的时候问他说，耶稣说给耶稣吃食物，耶稣说我已经饱了，为什么饱了？他说我有食物吃。他们说奇怪了，谁给你食物吃呢？他说我的食物就是遵行那差我来的旨意，做成他的功。你会觉得这个很奇怪，我的食物，耶稣的食物是遵行差我来者的旨意并做成他的功，他的食物就是要顺服神，满足神的心意的时候，他就心满意足，他就得到灵里都得到饱足了。耶稣的心得饱足是因为父饱足我就饱足，父喜悦我就喜悦，所以这个是一个我们渴慕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要读神的话，我们才知道父要什么，我们照着父的要去要去做，然后使父得满足，我们心里也会满足。这是第三个。那再来第四个呢，我们再提到的一个就是说我们把神的话放在心里，我们就可以驱散撒旦和魔鬼的作为。约翰一书二章十四节说，神的道藏在你们心里，你们也胜了那恶者。我们都知道这世界上有圣啊，有神，也有撒旦。那撒旦就是那恶者，他常常不甘心，因为他知道他的结局，他是在火硫磺火湖里面，但是他是世界，目前他是世界的神，世界的王，所以他要弄瞎我们的眼睛。那么魔鬼就好像吼叫的狮子，遍地寻找可吞吃的人。所以这个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我们常常就是要照着以弗所书第六章里面，我们怎么做呢？说我们要与空中属灵气的这个恶魔来征战我们要抵挡这个魔鬼，要穿着神给我们的全副军装。我们这个军装里面是怎么穿着呢？我们以真理束腰啊，我们把真理当作带子来束腰。古时候的人没有腰带，所以真理是神的话，神是还是真理嘛，用真理来束腰，让我们站立起来。然后呢，公义是我们的护心镜。然后我们脚上穿的鞋是我们走到哪里就要把平安给人家，就要把福音给人家。然后呢，我们头上我们还有这个信心，信德就是信心，信心是不用了，谢谢。信心当作藤牌，可以灭尽恶者的一切火箭。我们用信心相信神的话就是力量，我们斥责那恶者离开我们。然后我们要拿着圣灵的宝剑，拿着圣灵的宝剑，就神的话语来 砍灭这些所有的恶者。我们常常应该去做的事情，而常常拦阻我们的事情，而拦阻我们不能去聚会，拦阻我们生病，拦阻我们什么，我们就要祷告，斥责那恶者不要来搅扰我们。我自己有一个很深的有一次经验，我要去去参加那个爱修园有一个活动，那个结果呢，突然浑身又开始疼痛，哎呀，我那次才会很强烈的一个感觉说，哇，这是魔鬼要来搅扰我。我那次不是躺在地上，明明就是这个脊椎骨就是地在动动动动动动动，我就好了，我就开始跪在那里，我就说，神啊，我一定要去哈，求你消灭这个恶者。可是我那次有一个很强烈的一个感觉，他那个声音就是在我身上就这样子一个感觉就不见了，然后我就觉得不再疼痛了。感谢主哦，不是，我不是在强调经历哈，这个不是每一个人都应该有的哈，就是说我们要征战。有的时候你觉得你警觉到那是一个征战的时候，你要站起来用神的话来宣告，然后用神的话来驱赶魔鬼，然后增强自己的信心啊。那么特别我有一个感觉，就是为什么我们要读圣经，我们把神看清楚以后啊，因为在启示录在那个马太福音里告诉我们说，将来假基督假先知要起来显大神迹要大奇事，倘若能行连选民也都迷惑了。这句话给我一个很深的一个害怕啊，就是为什么呢，就是将来这个敌基督出来的时候，选民都会被迷惑了。说是假若你对圣经耶稣说过什么话，耶稣做过什么事你都不清楚的话，以后这个人说他们说是他是基督，那你就赶快来照你的圣经里读过的圣经来对比一下他所讲的话是不是真的。耶稣有讲过这样的话吗？耶稣是做这样事的行为吗？不是啊。你不要因为人家显神迹，我们尤其在灵恩教会里面的哈，我们要特别小心对所有的神迹奇事保持态度，就是观望一下，不要马上啪趋之若鹜啊，赶快去追，就赶快去追，这个要小心。灵是不是出于神，我们要辨别诸灵啊，这个恩赐我们一定要跟神要啊，就是让我们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不对的。所以我们要这个神的话才是对我们特别的保护的。那么最后呢，讲一个笑话哈，听说有一个神学院里面的哈，他们是教学生，就是中国人的神学院，就是说不但要读经，而且要大声的朗读。那这个神学生呢，就有一天早上呢，他就在他的那个宿舍，他在宿舍那个地方，他就大声的练。他练的是什么呢？加拉太书2:20，我练给你听哈。他说：“我已经与基督同钉十字架，现在活着的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着。”而且我如今在肉身活着，是因信神的儿子而活，他是爱我，为我舍己。他越念越感动，越念越开心，就这么大声的念，念到那个楼上还有一个教授坐在上面，给他吵得不能成根。那个教授就很好玩了，就拿了一个水，就他在下面嘛，他就这样子浇着他啊，谢谢你给我这个道具哈，就浇灌了他。他就勃然大怒，谁呀？是谁？出来！这么无聊，哎，你做什么？那教授说：“我看你还是不是你自己啊？”他不是说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吗？不再是我乃是基督。所以我们想哈，我们念神的话不是只是大声朗读，我们就是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啊，这条路不好走。要我们一步一步的往前走，要大家牵着手我们一起往前走，终于有一天不再是我乃是基督在我里面活。好，我们来做一个祷告。亲爱的阿爸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我们感谢赞美你，你是这样的爱我们，为我们舍己，在十字架上也是为我们流血舍命，只是因为我们要让我们得救，要我们重返伊甸园，享受你与我们同在的喜乐，我们何等感谢主。巴不得我们每一个弟兄姐妹，我们是马大，我们也是玛利亚，每天在你的面前领受你给我们的话语， 好让我们活出你的样式来。祝福我众弟兄姐妹，我们都有一颗寻求你的心。你说寻找的就寻见，叩门的就给他开门。恳求阿爸父，你的话语进入我们的里面，成为我们的食物，成为我们的力量，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把一切荣耀都归给在天上的父。这样祷告，奉耶稣名求，阿们。谢谢。